如果我单说这么一个单词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哎，这是一顶帽子吗？ Yes, a cap. Yes, 是，是的，是的，这是一顶帽子。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Well, listeners, it's goodbye again. I hope you enjoyed studying English with u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utum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第21届冬奥会上中国队王蒙成就单届冬奥会三金壮举。2010年在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中国队发挥出色，一共收获5金2银4铜，一共11枚奖牌。其中王蒙斩获女子短道速滑500米、1000米和接力赛3枚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单届冬奥会获得3枚金牌的选手。中国队也由此包揽了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全部4枚金牌。王蒙两届冬奥会共斩获4金、1银、1铜，共6枚奖牌，成为截止目前世界上获得短道速滑奥运奖牌最多的女选手。 The Chinese team performed well at the 21st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Vancouver of Canada, winning 11 medals, including 5 gold medals, 2 silver medals and 4 bronze medals. Wang Meng captured 3 gold medals in women's 500m, 1000m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relay.She also broke the world record to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athlete to have won 3 gold medals in a single edition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he Chinese team therefore won all 4 gold medals from the women's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World record, 世界纪录。我们刚才提到了王蒙打破了世界纪录。王蒙 broke the world record.注意这个 record， 它的读音是 record 而不是 recor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记录的意思的时候，就是 record 而不是动词那个 record， 所以世界纪录它的英文是 the world record。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